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立新读报，每一天为您服务11年，金银财宝咱没有，只为和您见天谈。听众喜欢，心里美啊，听取意见也不烦啊，这是应该的啊，得这个广纳善言啊，您这个各种各样好的意见建议咱都得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请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就能直接的顺畅的啊，当然得看您那 WiFi 呀、是不是够给力，哈哈，对对，用手机听广播节目，包括读报。同时呢，这个听听啊，还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直播的时候您进聊天室，有很多的听众在里头。同时呢，建议您顺带手拿起手机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断的了解更新的新闻。这个午间读报啊，很快就要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了。哦，要进博物馆了，嗨，那个没必要啊，博物馆也不收，嘿嘿，对，就是午间读报啊，打从明年开始，1月1号啊，就是晚间读报了，每天晚上9:10还是在啊北京新闻广播，还是在听听，仍然有聊天室，立新恭候各位。你看远望红日西坠啊，立新恭候各位，嘿嘿，对，行路的君子，哎呀感觉累呀，哦，赶路的人，你看看，行路君子感觉累啊，这个住店得有挑费啊，那倒是，呵呵，瑞雪飘飘似鹅毛，飘扬的柳絮满琼瑶，琼瑶是一位大作家，嗨，咱说的不是这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您且听了，是淡则见，冷夜疏星飞啼鸟，带粉的乌鸦把翅摇，行路人迷失了阳关道，是白头翁踏雪寻梅过起小桥，山川景举目瞧，飘飘去是荡荡摇，云横秦岭崎岖路，寒风刺骨穿皮袄，长空似有那个玉龙闹市猛回头，杏花村里酒旗飘，立新来读报。那位说这个不太合适啊，你读报就读报，干嘛这个撺掇大家喝酒啊，嗨，酒这东西啊本身呢也不坏啊，尤其是好朋友见面小酌几杯，增进感情啊，热络这个气氛，哎，对，关键是酒要少吃，别喝大酒啊，酒后别摸方向盘，摸了方向盘也不能把手刹拉下去啊，也不能打火，也不能够这个抬离合，哎，嗨，行了行了，就是酒后别开车，对了啊，对，再给各位提个醒啊，健康的知识啊，这个这是晚报头段时间说的这个事儿呢， 疾控部门说了不止一回了，老提醒。为什么呢？我这么想，防疫这块呢，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的啊。之前呢，也不排除有些个人他不太重视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疾控部门提醒啊，风险人员需主动报备。我理解，可能我理解的不够全面啊，要是不够全面您补充啊。这个风险人员呢，应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来自于风险地区的啊，您甭管是中啊是高，只是风险地区，您到了北京之后，老家您跟社区有关的地方部门报备一下，不太了解的打12345询问一下啊，或者让12345帮你联系当地有关部门也可以啊。这是一个，这是一类。这类啊，应该说啊，多数人是有这个意识的啊。我打什么什么地方来，呦呵，到了北京了，赶紧报备啊。因为什么呢？你就是这个打尖住店啊，你到宾馆酒店，人家也会要求的，也会提出来的啊。还有一类人，相对比较的隐蔽。哪类人？身上感觉不太舒服，刚打外头回来。这个啊，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啊，哪个呀？就说呀，不一定是什么病，就是说咱这方面呢，咱这个咱别生扛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这好，哎呦，老天八地的，我这挺忙的，哎呦，赶上年底了，嗨，你看这个不叫事儿啊，我多喝点水啊，我。多去几趟洗手间，哎呀，喝着家里头蒙着大被我睡觉，哎呀，捂出一身痱子，痱子不是捂出一身大汗呐，呵，彪形大汗捂出一身大汗啊，哎呀，第二天哎一起来好了，没事儿了，别存这侥幸心理，疫情之下，这个他说不准的事儿，哎，真是这样，所以说呢。甭管您是不是啊，那个啊，甭管是哪个，我就说啊，自己只要是病，科学的来说，只要是病，哎，没听说自己能治好的，啊，说那个难受两天好了，那说明您没病，哎，就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可是这个啊，大家得增强一点这方面的健康，这个防病的这个。这方面的基本常识，就是那个病啊，它那个症状是非常明显的，啊，嗓子发干呐，哎呦，这发热呀，或者咳嗽啊，哎，感觉浑身呵，哎呦，这没劲儿之类的。这个啊，我说了不算啊，我说这个应该说并不够那么全面，您去看看疾控中心、疾控部门，人家那个网页上啊，告诉您这个新冠这类的它是什么症状，哎呀，这弄清楚了，甭管是不是感觉不舒服或者发烧之类的，觉得这个病可是不轻了，赶紧去医院，赶紧，别耽误，什么病都不能耽误，什么病都耽误不起啊。就这个树立科学的防病知识，这个非常必要。前段时间那个有朋友给我转，哎呀，那口罩啊，那口罩那个他那个有那个消毒的那残留物啊，哟，那戴口罩不是吗？戴口罩应该啊，他那意思有那残留物，哟，那致癌，哎呀，这那这个还有那个还胶呢，拿那口罩啊悠等悠等啊，悠等悠等啊，和那个就是搁在手里头啊，摇一摇，晃一晃啊，哎，那就没了，就没了，嗨。我觉得这不太靠谱吧？果然，哈！北京晚报专门采访这方面专家，人家说了，正规企业生产的口罩，您放心戴啊。哈哈哈！对了，可说呢，这个有些事儿啊，真的是，这个说实话，我这个挺生气的啊。这个骗子他老盯着这个老年朋友。啊，老欺负老的，这个太不像话了，是吗？啊，这个北京晚报说的，这是前段时间海淀区警方，就是横跨五个省，打掉了一个保健品诈骗团伙， 这帮家伙这做这个干这事儿太缺德了，专门盯着老年人。哎，这老年人他这个这脑子慢呐，这反应慢，这接受能力也不能跟年轻人比。再一个呢，对外界的情况呢，这老是在家待着，他也不是太了解。哎，瞅冷子下楼拿趟晚报，嗯，干嘛非拿晚报？就说呀，甭管干什么，下楼超市啊买了一兜子鸡蛋，哎，让人这个拦住了。哎呀呵，大路边蹭蹭蹭出了几个啊，劫道的，劫道的干嘛呀？哎，推销的，来来来，咱们这儿保健品保健的讲座，哎呀，养生啊，太需要了，快走走走走走。20块钱的饮料当成药当成保健品卖给老年人喝，这必须得法律上要制裁他们，大家也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今天呢给各位啊讲两个故事。说起来啊都是街里街坊啊街坊四邻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个事情。虽然说呢性质不同，这个后果影响不同，但是呢都挺严重的啊，而且一开始当事人绝没有想到最终是这么个结局。记得这个头段时间啊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俩人为了停车的事儿吵架，这一个啊觉着自个儿占着理，另外一个不依不饶，双方是互不相让。虽然说呢街坊过来给劝开了，没过多一会儿俩人又开始吵吵啊，这个哎呦呵，这家伙这个那个啊，话说都挺难听。到后来其中一人心脏病犯了，不幸身亡。后来家属呢这就这个打官司要索赔，你看因为跟你这吵架嘛，这人你看没了，是不是得负责任呢？但是法院呢经过审理，依据证据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判决，就是那个被告啊吵架那一方，另外一方已经是这人已经走了啊，很不幸。但是呢按照法律来说，另一方并不承担法律方面的责任啊，因为什么呢？他不知道对方有心脏病啊，而且呢他这个提醒对方啊，那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是从法律上来说，您要是街里街坊相互的彼此相处以和为贵，最好你就是你规劝他，他就是做的不对啊，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别伤了和气。那这个事情咱们姑且按下不表，但是您记住，并不是说同样的差不多的事情到了法院都会这么判，那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同的案情产生的影响后果那是不一样的啊。差不多这么个事情也是俩人在小区里头因为这个停车的事儿，这个吵架了，拌嘴吵架，哎呦呵，这家伙哎呀闹腾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啊，把街坊四邻都给吵起来了。哎，事情一开始跟刚才我讲那个事儿差不太多，但是结局并不相同。这事发生在北京的房山区。房山区某个小区里面有这么一户住户，这人姓于，咱们简称老于。这人快60了，他呀10多年前查出来有冠心病，后来经过治疗呢，这么多年都没再复发过啊，就是这个维护的还可以啊，当然他后来也没再去医院看啊，这人就这样，他觉得没事儿。嗨，其实呢也未准啊，未必他没有这个啊这个隐患啊，当然这表面上看不出来啊，这老于正常生活。他们那儿啊有一户街坊，就是他们家隔壁，这个就是事发之前那段时间搬来了一户人家，这人姓王，简称老王。 老王是做生意的，他那个店面呢，离这个小区不远。哎，每天自己腿着早着就去他们那个啊店铺上班去了。所以老王呢，哎，就是在这儿啊弄套房跟这儿住。他呢，工作上的需要，包括代步什么之类的，有这么一辆面包车。哎，这就把这车呀开回来，出去什么跑货呀、拉货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把这车开回来，本儿就停在老于他们家附近了。我这儿说附近，老于呢，老于不这么看，我这儿虚着说，因为我也没到现场去看，到底这停车这位置距离老于他们家是多远是多近，这咱不好说。但是老于看来，你就是把这车停我们家门口了，啊，而且停的还不止一天。刚开始看见这辆车呢，老于还没，就是还没想太多，啊，他也没膈应啊，膈应就是烦吧，啊，就讨厌吧，啊，这车怎么停这儿了？他开始还没有，他觉得呢，这可能是人家外面来人办事儿的，停在这儿一会儿就开走了。谁成想呀？今儿停这儿，明儿还停这儿，后还在呢，位置都没换，合着这车就停我们家门口了。是不是一定堵着门停？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很有可能距离老于他们家很近。所以老于呢就不乐意了，这谁呀？你说这事儿闹的，这车怎么停这儿不动弹了？一打听，老王的哦，新搬了那户。那找他说说去吧。老于就找这老王，就说你这车呀停这不合适，你得开走。老王呢，老王不乐意啊。所以刚才我说了，这车到底停什么位置，可能都是不同的视角。从老于这个角度看，你停这车离我们家太近。从老王那个角度看呢，怎么了？这车停的公共场所，你管着管不着啊，对不对啊？干嘛呀？哎，得，这俩人好，这言语不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吧，吵着吵着俩人就要动手。哎呀，边上街坊就出来，哎呦，别赶紧劝，拉开，把他们都劝开了，别动手。紧着劝，这俩人越说越急眼啊。后来这个街坊说了，别干嘛呀，这多大点事，走，回屋休息啊，休息一下啊，喘口气，你喝点水。哎呀，你别把这俩人就劝开了。您记住啊，被街坊给劝开了。一般来说啊，生活当中发生这点口角啊、闹矛盾什么啊，街坊四邻是这有那个啊界边的邻居吵架，拌嘴吵架，只要是街坊一出来劝，尤其是街坊里头那大爷大妈啊，像这类似长辈似的，或者是呢，哎，在他们这个小区里头啊，这大院里头什么地方，哎，这人呢有一定的身份啊，也不见得有身份，就是说这个有公信力吧，啊，大伙儿都听他的，有这么一位啊，二伯呀，啊，四哥呀，哎，啊，刘婶儿，哎，对，哎，别吵了，干嘛呀这是？哎，说两句，这就双方就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啊，然后你都回去吧。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到这个份儿上，这架就差不多吵完了。还告诉您，如果这场架就吵到这儿，可能就没有后头的悲剧了。啊，是这个老王老于各自都回去了。回去之后，这就是俩人气儿都没消，特别是这老王，呵，心说老于你可不对呀，我停车我招你惹你了啊？这儿冲我嚷嚷，这不是没道理的事儿吗？不行，我还得找他理论。哎，得，一抬腿，老王就出来了，到了老于他们家门口，用手指着屋里头，这车这通卷呢，又开始开骂，这就是带了一定的这个骂人的成分了啊。当然也是吵吵啊，这个好像是讲理，可是说实话，你说街里街坊多大点事儿啊，有那么大的是非，有那么大的那个什么什么，又和这个啊原则性问题吗？是不是啊？哎，就都消消气儿就过去了。不行，必须得弄明白了，你给我出来。 他这么一嚷嚷，街坊听见了，哟，啊，老于没出来，街坊出来干嘛呀？这怎么又来了？哎呀，你看老王你怎么不听劝？怎么回事？这只跟你说呀，走走走走走，又把他劝走了。这个啊，这算什么？哈，这算是二进宫啊！嗨，第二次，这事儿要是到这儿，可能啊，哎，要是到这儿就截住了。就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可能后头啊还不至于发生那么严重的后果。谁成想，哎呀，哈哈哈哈，这老王啊，这口气顶上来，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被邻居给劝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哎，又回来了，还二进宫啊，都快七进七出了，多次跑到老于家门口大吵大闹。起先啊，邻居还过来给劝，后来嗨算了吧，大伙儿一看你这人，你这主气迷心，你好家伙，这没完没了了。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觉得有点奇怪，这老于自打进了屋之后就一直没出来，没看见人。这老王啊，特别是后几次接二连三到老于他们家门口嚷嚷，屋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老于跟里头和待的倍儿踏实。哟，大伙儿一看这老于，这还别说，这人啊真淡定啊，你看人家这还真是啊不傲气是吧，高姿态，那都他都没出来，没接茬，哎，这就对了。对什么呀？哎呀，谁成想这屋里头啊出了人命了。等到老于的家里人回到家中，打开门一看，哎呀，老于躺在那地方啊，这身上都凉了，气绝身亡。他不是有心脏病吗？回到家里头，这老王在外头堵着门这么吵吵，这心里一生气，哎，得心脏病发了，去世了。人走了，人没了，老于家家属不干了，老王啊老王，这事儿咱可完不了了，这是跟你吵架之后产生这么个后果呀，啊，你有责任。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索赔160万元。这160万元是一个大概其约数啊，啊，就是一个大概其的数字，肯定它是有整有零，这咱就具体咱就不说了啊。到了法院怎么审理这个事情呢？啊，当然了，这个双方各说各的理呀。老于就说了，你老王对这个老于的这个辱骂行为属于过错，哎，他的这个死亡跟你有直接关系啊。这当然这是最后，不是说跟你面对面吵架，这人躺地上死的，进了屋之后，那你也怎么说你也算是间接导致老于死亡啊。那当然老王那边也辩解啊，你瞧这个事儿闹的，我跟这老于素不相识，因为停车这事儿吵架拌嘴，这才算是有了接触，我没有说是故意要气他要害他的动机，我都不认识他，而且我事先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是不是啊？我这个他这事儿跟我这没有因果关系啊。这他这一方的说辞，法院怎么判呢？法院认为，王某虽在不知道于某患有冠心病情况下就停车问题与之发生争吵，但是他之后多次到于某家门前辱骂的行为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当然这于某的死亡虽主要是因为其自身疾病，但是王某的辱骂行为也是于某病发主要的诱因，所以这老王得承担责任5%，加在一块合计人民币8万多元。老王当庭认了，确实啊，我承认，这个判决我是认可的。那这个把这个钱啊，赔偿金交给人家老于的家属。这事儿呢基本上在法律层面这就完事儿了，但是留给大家的思考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这琢磨琢磨，说头前上海那个案子，当事人也是俩人吵架，可是他就没责任。那么这个老于这个心脏病这事儿，那老王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你看没说吗？这个凡事儿啊，都得有个限度。你说这人与人之间交往，马高凳短，这个炒勺碰了锅沿儿，难免的事儿。有个什么争执啊，不同的这个观点意见呐、这个吵嘴啊，这个或者是啊，有点那个干仗的意思，哎，这个人之常情。但是呢，得有结有完。老王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完没了，他事后又去找了后账，就这个行为，最终，哎，法院认定这事儿这里头有你的事情。当然最好别发生争吵，哎，这个到什么时候咱都和和气气讲道理嘛，是不是啊？什么事情都一样啊，说哟，你看街里街坊的，你看，你说我们这个是不是家里头啊，存点宝物啊，宝贝什么之类的，留存嘛，留存纪念嘛，是不是留存啊，这个岁月的记忆嘛，你看最后弄出一场火来，哎呦，这太大发了啊。真事儿吗？北京晚报说呀，在朝阳区有一位王大爷啊，对，这个跟老伴儿，哎呀，多年的积攒呐、哎呀，你看看这岁月留痕呐、这东西都得留着，都得留着啊，屋里头搁不住就得搁楼道里，哎，什么好宝贝啊，就那纸壳吧，啊，人家家买电视机那壳子，就是那个外头那纸盒，哎呦呵，快递那大箱子纸箱子，咱都得给他弄啊，给他弄平了，然后给他啊，这一片一片的续上啊，这一摞一摞的存那玩意儿干嘛？可说呢，哎呀，这不行，这家里头必须得留着，你留自个儿家里啊，他给搁楼道里了。说实话啊，本来这就没必要留着，留它干嘛呀？啊，这卖纸盒子是可以，但是您得赶紧处理了啊，不行，非得搁这楼道里头。结果去年的冬天，哎呀，一把火噗就着起来了，就他这个纸壳子引燃了楼道里头，啊，这个被什么东西给燎着了，着了一把火。着了一把火不说，可害惨了他们的邻居小瑞同志。这个小年轻啊，他是这火一起来哟，害怕呀，沿着这个楼梯噔噔噔噔噔赶紧就往外跑，逃生的时候，好家伙，这就是又是这个熏倒了啊，这烟气腾腾，哎呀，把小瑞给熏的，然后受伤了。后来呢，到了医院，好在这人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也不是小事儿。说实话，啊，人是保住了，到医院这一抢救，但是呢，小瑞啊，哎呀，落了残疾了，重度的吸入性损伤，双眼烧伤，双耳烧伤，双手功能完全丧失，左前臂旋转功能完全丧失。哎呀，身上这是这个烧的呀，流血罢了。哎呦，那不行啊，这就说了，人家说了，您这个王大爷跟这物业都有这责任，索赔1000多万元。嚯，后来法院认定说，这王大爷楼道内堆放易燃物品，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隐患，导致在遇到火种时发生火灾。因为没办法确认火种的遗留人，比如说谁又在楼道里抽烟呢？啊，或者是这个谁是没按着规矩来，把那个电动车呀，是什么车呀，反正之类的摩托车吧。啊，拿的这楼上啊，是在楼上启动来着吧，突，反正是弄出火星子，目前没办法确定这是谁干的。但是呢，哎，这个物业公司跟这个谁王大爷都有责任赔偿这小瑞家的一块归了包贼。哎，等会儿念错了，归了包锥，对，归了包锥 630多万元。这特别有个提示，说这个楼道里堆放杂物，谁堆的谁要负责啊。而且不仅是他，物业承担日常管理，不是吗？你呀，哎，也有责任。你瞧，不多聊，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